门前的大树长新芽，树上的小鸟唱不停呀，我的洋娃娃已长大，风筝在天边不再害怕。 我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乐。

美梦总忘不掉，天黑了回头路找到，不知道怎样读书你才好，我的祈祷你怎样才能收到，天明了又一直到，你对我到底多重要，不想要伤心来世的预兆啊，原来想念的味道早就挂在嘴角，